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家政就找管家帮，月嫂、育婴师、保姆、保洁，咨询电话95081，管家帮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老板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919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 拍案。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。我不是完美的小孩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。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，老妈有喜正在播出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。 许梦欣的第二个孩子终于出生了，当然不会是西瓜，而是一个4斤5两重的女婴。婴儿有轻度肺炎，剖出来就放进了保温箱。 老贾没跟贾母他们似的兴冲冲地跑去看孩子，而是守在了许梦欣的身边。许梦欣大概是累了，一言不发，半张脸埋在被子下。 谢谢，医生说了，你最好是过几天再去月子中心，先在医院这边观察观察，啊。谢谢，怎么了？是不是疼啊？哎呀，都怪我啊，我没用，我让你吃这样的苦头。等你好了，好好打我一顿啊。 我打你干什么呀？ 打我出气呀、啊！要么这样，我们出国玩几天，你想去哪儿啊？ 我哪儿都去不成了，我得在家当奶牛，贾浩文我这辈子全毁了。 哎呦，欣欣，不会不会啊，怎么能让你当奶牛呢？有我呢。 就是被你给毁的。 老贾紧紧攥着许梦欣的手，继续说：“ 欣欣，不管你信不信，刚才在手术室门口，我特别希望躺在里边的人是我。欣欣，你给我生了儿子，又生了女儿。以前呢，我拿你当公主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老贾把你当成皇后，啊不，皇太后。”你说什么我都听，真的，你要是不信我给你立个字据怎么样？谢谢， 抱抱我。 什么？ 抱我、 啊哎、 老贾俯下身去轻轻抱住了许梦欣，然后这个大男人便没羞没臊地哭了起来。 李云街隔着保温箱看到了那黑黑皱巴巴的小表妹， 新生的婴儿跟他往常在影视剧里看到的好像不一样，那些婴儿好像更粉嫩一些。老妈说，刚生出来的小孩都是这样的，李云街那时也这样。不过，跟李云街那时不同的是，小表妹一生出来就躺进了保温箱。熊熊瞅了妹妹一眼，真丑。 切，熊熊，这是你妹妹，你怎么能说她丑呢？ 李云街拍了一下熊熊的脑袋，熊熊的白眼翻得跟河路有一拼。 我才不要这么丑的妹妹，你喜欢，你抱回家去。 怎么说话呢？你爸是不是很久没揍你了？ 听到这话，刚才还一脸神气的熊熊表情一下就暗淡了。熊熊只能拿亲妹出气。 哼，大西瓜。 贾母和徐母这时候走了过来。 什么西瓜呀？ 两个老太太每隔一会儿就要来看看婴儿。 我说他很丑。 李云街打断了熊熊继续想说的话，他说， 熊熊啊，给妹妹取了个名字叫西瓜。 老太太们听了笑了起来，连声说道， 蛮好蛮好。 李林此时担心许梦安的身体，他就提出先送许梦安和女儿回家。老贾也在劝说医院里没有必要留那么些人。许梦安得知父亲那边情况稳定了，明天就可以转到普通病房。妹妹这里呢，也是母女平安。医生说了，小西瓜在早产儿里还算不太让人操心的，只需要在保温箱里观察一个星期。如此这般，许梦安才答应了李林。一家三口回到家已经是后半夜了，兰香还没睡，得知许梦欣喜得千金，高兴得一蹦三尺高。李林和许梦安回卧室，李云街跟了进去。 妈妈，我和爸爸有话跟你说，我们能谈谈吗？ 许梦安抬起头看着女儿，女儿小脸蛋上的表情认真专注，还带着不由许梦安反对的决绝。李林笑着说，也没多大事儿。 爸，关键时候你可不能怂啊。 我没有。 哎，你们俩这是怎么了？爸，你来说。 李林犹豫着慢慢地说， 我想再要个孩子，云街也想要个妹妹。我说完了。 李云街竖起拇指转向李林， 这才是我爸。 许梦安哭笑不得。 生吧，妈妈，我可喜欢小妹妹了。 可是谁也保证不了就是妹妹呀。 小姨想给熊熊生小妹妹，不就真的生了个小妹妹吗？ 不对呀，听你这口气，要是我生个男孩，你不得跟我闹啊？ 那倒不至于，只是会有点失望。真要是弟弟，我就好好管他，让他乖一点好了。 许梦安笑着，眼中带泪。云姐啊，妈妈什么都想到了，就是没想到你这么懂事儿。 那你答应我们了吗？ 许梦安点点头。行吧。 这时候李林揽过了许梦安的肩膀。哎呀，把那个爸去了吧。 行。 太好了。 李云街也靠在了老妈的肩膀上。 希望小葡萄比小西瓜可爱一些啊。 当然啦，小葡萄肯定跟你一样漂亮。 这时响起了敲门声。李云街拍手说， 啊，准是表姑，她刚才说夜宵快做好了。 小丫头蹦跳着去开门，好一会儿才发出声音：“ 姑姑。” 什么？什么姑姑？许梦安一个晃神儿，胖乎乎的李静就已经走到了他们跟前儿。李静笑嘻嘻的摊开双手，仿佛是要拥抱全世界。 Surprise！ 李家是有规矩的人家，首要的一条就是父子和而家不败，兄弟和而家不分。李静虽然是女儿身，但自小个性就强硬，李父是把这个李静当儿子来培养的，后来李父又把得意门生招为女婿，直接就是入赘的。这一来呢，是因为李林对行医没有兴趣，不能继承家业；再一个，李父也是了解女儿的性格的，觉得李静是个能成事的，把家交给他，李父放心。对李林的好，李静无微不至，要是有什么感动中国的十大姐姐，这个李静肯定能排上。可是一旦涉及到李家的事，李静又总以长姐啊，不对，应该是长兄自居，要李林跟着李静的节奏走。尽管姐弟俩早已各自成家，可家训的这句兄弟和而家不分一直是李静放在嘴边的话。在他看来，弟弟小家这边的事就是他李静的事，李家的事。 兰香的汇报里说得很具体了，亲家公中风了，这边忙的是团团转。李静听得兰香的口吻吞吞吐吐，像是还有话没讲完，才两三个来回就套出了许梦安已经怀上二胎。开枝散叶，这可是天大的事，李静哪还坐得住呢？匆匆把家里的琐碎一打点，自己开着车就过来了，跟李玲他们是先后脚进的门。客厅茶几上一字排开，全是中药。李静站在边上吩咐着兰香： 这可是老爷子的安胎秘方，孟安怀云街的时候也是开的这个，一天两次，必须得明火煎，不是我放马后炮，这欣欣要是肯喝这个药，嘿，也不至于早产啊。 见许孟安和李林讪讪然，兰香则是怯生生的，李静才说： 哦，不是兰香告诉我的，是我自己猜到了，问出来的。 李云杰好奇地看着这些中药说： 怀孕又不是生病，干嘛要喝这些？闻着就怪恶心的。去去去去，睡觉去，这都几点了啊？你明天不上学吗？ 李静一指头戳到李云杰的脑门，李云杰吓得连忙溜回了房间。李静转对兰香说： 兰香啊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哎， 这是他们李家的家事，兰香还是很识趣的。待兰香走了，李静坐到了沙发上，吩咐弟弟和弟媳也坐下。 孟安怀孕了，瞒着我，这事儿呢，我就不跟你们计较了，翻篇了。接下来首要任务就是怎么平平安安地把孩子生下来，啊，我来你们这儿呢，一个是代表爸爸来探望亲家公的，你姐夫也发话了，有需要的话可以接亲家公去我们那儿，只要他出手，什么后遗症，一准儿都能治好了。 谢谢姐姐。 李静咳嗽了一声，李林轻轻推了许孟安一把：孟安，先让姐姐把话说完。许孟安头都大了，也只能是乖乖地说： 姐姐你说。 除了探望亲家公，我最主要的任务 还是来照顾孟安。这样我都想好了，兰香呢过去照顾亲家公，我呢留在这儿照顾你们。好在我家华华上大学了，医馆里又有你姐夫，要不然呢，我还真腾不出手来。 许梦安看了李林一眼，李林也笑了，说道：姐，我们怎么好意思麻烦您呢？这老丈人那边我跟妹夫都商量好了的啊，该请人就请人，兰香姐不用过去。 读书是好事，可是这书读多了呀也不好，外边请的人能有兰香好吗？啊，好，即便你们真的请外人我也同意，但多个兰香搭把手不是更好吗？ 我说姐，用不了那么多人，云杰外婆身体还不错呢。 李林，你怎么回事啊？百善孝为先，这个道理你应该懂的啊。亲家公已经病了，要是亲家母再累出个好歹，谁负责啊？ 李林被彻底噎得说不出话来，忙示意许梦安请求支援。 姐，我这离生还早着呢，家里那边哪离得开您啊？再说了，你总在我这边，我姐夫不得想你啊。都老夫老妻了，不论这些。哟，不早了，先睡吧。等天亮了，这第一件事就是去医院，去看看亲家公。你们该上班上班，这边的事就都交给我了。家里钥匙给我一把，还有楼下那门卡。 许梦安还想说什么，李林忙摇头。等回到了卧室后，李林一边给许梦安按着肩膀，一边柔声说着：梦安，他就是一时兴起，待几天自己就会走的啊。 哎，你说的这话自己信吗？啊，许梦安觉得又好气又好笑，他接着说：我不是不让姐姐住在这儿，三五天半个月这都可以，但她的脾气你我都知道的嘛，到时候弄得我们不痛快还好说，万一搞得她自己也不开心就不好意思了。我跟你分析一下局势啊。 李林的手劲儿越来越轻，许梦安一扭头他都快睡着了。 喂，李教授。 啊。哎，行行行，都行都行啊。 我说什么了你就都行？醒醒醒醒，你先听我说话嘛。 哎，我醒着呢醒着呢。你说。李林做了个撑开眼皮的姿势，许梦安说道： 先说我的工作，老张那边本来就想弄个人来替代我了，压力很大的。再说家里我爸这样了 啊， 云杰又快中考，整个就是内忧外患，姐姐这一来搞得我措手不及了 啊。交给我了 行不行啊？ 男人可以说不行吗？啊，李林说着一只手在许梦安的背上摩挲。 拿开，我这还怀着孕呢。 哎呀，我看看不行啊。李林把脑袋靠在妻子的肩头。我跟你说正经的啊，按说你们女人是最了解女人的，我怎么觉得你一点都不了解我姐呢？ 什么意思啊？ 你说她来这儿是为什么？ 照顾我呀，我很感激的。可是 不是你呀，往深了想再想想。 还能为什么呀？ 嗨，我姐啊是个要强的人，可是现在她那边医馆有姐夫，上上下下的事她都是有些无地放矢。再说华华呢，上了大学，这孩子最讨厌的就是姐姐什么都要管，这回好了，终于放飞自我了，儿大不由娘嘛。姐姐就是还想管华华，华华也不听她的了。 再说咱爸，老年生活那是多乐呵的啊！一会儿去旅游，一会儿又去参加什么中医论坛，时不时还开开讲座，享受着呢。好了，到现在，我姐倒成孤家寡人了，心里肯定是没着没落的。 所以，她跑我们这儿来施展了吗？ 哎， 啊，你要不说这些还好，你这一说，我怎么觉得更糟糕了呢？前途渺茫啊，李教授。 哎，不能这么悲观，要心怀希望。 哦，不管不管，她是你姐，你来搞定啊。 那必须的呀。话虽这么说，但李林显然也没什么底气。 对女人来说，生孩子是一道鬼门关。这句话没有生过孩子的女人永远也体会不了，就好像她们体会不了为什么女人当了妈都会变。孩子吃不掉的，不爱吃的，她们吃，跟在孩子屁股后面捡着吃。孩子穿的戴的都比自己的要好，钱不够就抠搜着先紧着孩子。孩子幼儿期时，每天都会仔仔细细观察他们的大小便，看到一坨自然成型软硬适中的大便，他们就能开心大半天。最讨厌汗臭味的他们，孩子一生病挤在医院里挂号交费拿药的还是他们。和老公吵了架，和婆婆闹不和，一想到孩子就总是一忍再忍。为了孩子这四个字意味着没有底线的牺牲和充满了悲悯的自我感动。可说到底，对他们而言，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。从那个小小的肉团降临人世时，从那张小小的嘴里喊出第一声妈妈时，从那双小小的手伸向自己时，每一个这样的时刻都能坚定他们继续付出的决心。 李云杰十岁生日那年给许梦安准备了礼物，还说， 妈妈，我的生日就是你的受难日。 收到礼物的许梦安差点没当场落泪。 是啊，受难日，妹妹的早产让许梦安想起了自己的受难日。漫长的产程，极致的痛楚，这些本是刻在回忆里的体验，但他们似乎都淡了。确切地说，伴随着李云街的第一声啼哭，他们就变得不再重要。看着妹妹刚出生的小女儿，再看看马上成年的李云街，许梦安都想不起来女儿是怎么长大的了。其实即便没有李林和李云街的劝解，肚子里的孩子许梦安还是会生的。从小外甥女诞生的那一刻起，她就做出了决定，生命中的所有体验都是美妙的。既然她许梦安的人生里安排了这么一次意外怀孕，她也应该去接受，去面对，去把一切看起来搞不定的通通搞定。说起来不过就是为母则强。 很多很多年前，许梦安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在进入婚姻后重新开始的，生了李云街又觉得当了妈才算新生。现如今40岁的她又要当妈了，40岁再言新生想来是件不太可能的事，但是这些天他感受着腹中胎儿的成长，渐渐发现生命的意义。他本身就是把无数的不可能变为可能。 老妈有喜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。午夜拍案惊奇，半点过后继续播出。 Thank you.

着反而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抱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光波旁耳边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，北平的七夜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 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。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。我不是完美的小孩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。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，老妈有喜正在播出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。 从老张办公室里走出来的时候，许梦安脸上带着一丝笑意，他好奇老张此刻的表情，或许是错愕，或是猝不及防。尽管老张刚才嘴里一直在说恭喜恭喜恭喜，再说不错啊，又要当妈了。 这时瑞秋端着杯咖啡走进了许梦安的办公室。心情不错呀，许梦安微笑着。刚想跟你说来着，我要休假，接下来照常上班。 老张跟我说了，说你怀孕了，还问我之前知不知道。我说我是管人事的没错，可我又不是计生办的呀。 他不定怎么恨我呢。 哎，你说这话可有点小人之心了。刚刚他还嘱咐我说，说你其实没必要休假，多休息几天没问题。工作归工作，撇开这个，他还算是有人情味的。 瑞秋，之前没打算要这个孩子，休息也就休息了，调整个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都没问题。可我现在要生，就得考虑长远一些了，先把工作理顺，等我休产假时才不至于出乱子。 瑞秋睁着大眼睛看着许梦安。哦，原谅我的八卦之心，我就想问问你怎么又变卦了呢。 许梦安喝了口水才说，我一直以为到了这个年纪自己的生活应该可以十拿九稳了，可是仔细想想，谁的人生是十拿九稳的？哪个人生阶段又是能够十拿九稳的？与其畏惧明天的不可测啊，不如做好准备去迎接和面对那些不可测。瑞秋，我爸劝我，李林和云杰也劝我，连欣欣都变了，他说给云杰生个弟弟或妹妹，将来也有个照应。我真的很难想象这样的话会从欣欣嘴里说出来。瑞秋，也许你现在无法理解我的决定，但是我希望得到你的支持。说心里话，我真的理解不了。你也知道吗，我是丁克，不过我相信你能处理好所有问题的，公司里的，家里的。至少我在想，这个社会是怎么了，怎么会对女性如此苛刻，要面面俱到，要家里家外都要顾着。女权这条路走了这么久，我们到底是给自己争取了权利，还是揽上了义务呢？瑞秋啊，权利和义务缺一不可嘛。 还是你豁达。对了，副总监的位置到底是给阿木还是给林美川，你可得抓紧时间定下来了。许梦安用手指轻轻叩击着桌面。是啊，生活就是这样，没得选烦恼，有的选仍然烦恼。行了，酸不酸的，掉一身鸡皮疙瘩。哎，中午吃什么呢？你现在可是重点保护对象，不然瞎对付可不行啊。许梦安突然想起什么。哎呀中午我有约了。 今天中午婉珍约了许梦安吃饭，在新苗附近的一家餐厅，婉珍如约而至，她的气色看起来更差了。 梦安姐，你说我现在出去的话还能找到工作吗？ 婉珍说明了来意。 你这边要是有好的机会，帮我留意留意好吗？ 婉珍怀上头胎以后就回归家庭了，这算一算已经有10年没上过班了。见许梦安不说话，婉珍接着说， 梦安姐，我对薪水没有要求的，真的，哪怕从一个小文员做起。婉珍，上次于海跟我提过的，说你想出去上班，来，你先别急，先吃点东西啊。 一边说着话，许梦安的脑子飞速运转，想着可能推荐婉珍到哪里去应聘。 我能不急吗？ 婉珍的眼圈都红了。 再这么下去，我都要脱离社会了。别说于海，我都看不起自己。婉珍啊，别，你不能这么想，全职太太也是工作。是，全职太太是工作，但老公就是我的老板。老板现在想辞退我了。怎么会啊，婉珍，你不要疑神疑鬼。对不起，孟安姐，我激动了。于海几乎每天都很晚才回家，不是应酬就是加班。他以前也忙，但再忙都不会像现在这样。他心里可能已经没有我了，没有这个家了。 婉珍不是妹妹许梦欣，如果不是遇到特别严重的问题，她是断然不会跟许梦安说的。许梦安给婉珍倒了杯果汁，说道， 婉珍啊，工作的事我帮你想办法，于海要是不同意我去跟他说啊。孟安姐，我知道你也很忙，可是我真的没主意了。 在宏远中学教室前的走廊上，刘思明看起来有几丝得意，他说， 哎，我知道，剖腹产就是切开肚子把小孩拿出来。 本来在走廊上聊得正欢的李云杰和何璐双双转身，一起翻着小白眼。刘思明转着手里的笔，不解地问， 干嘛呀？我说的是常识啊。 我们在这儿说悄悄话呢，你插什么嘴，一边去。何璐推了刘思明一把， 哎，你。 刘思明大大往后退了一步，撞到了人，他一回头正是薛老师。薛老师拉长着脸， 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一个个自由散漫的啊。 对不起啊，薛老师，不是故意的。 上课。 这不还没打上课铃吗？ 刘思明话音刚落，上课铃声就响了。李云杰和刘思明慌忙跑进了教室，何璐倒是不紧不慢的。 王哲站起来刚想叫起立，薛老师就扬着手示意他坐下，然后把手里的一叠卷子重重地往讲台上一扔，底下那些个窃窃私语马上就停止了。李云杰等连大气都不敢出，他们知道薛老师这是要放大招了。 果然薛老师皱着眉，这次摸底考试 你们的成绩是一塌糊涂，特别是语文啊！以前哪次考试，我们班的语文水平平均分不是排第一呢？这一次好啊，直接掉到第四了，连前三都没排上。叫到名字的，上来领试卷。 李云阶成绩平平，但真要论起来，他的语文成绩还算是几个科目里比较不错的。但是这一次他也没考好，光是作文就失了不少分。薛老师念到李云阶的分数时，表情显得更严肃了。上课前还沉浸于表妹降生喜悦中的李云阶，这会儿是再也高兴不起来了。 熬到下课还不得消停，王哲屁颠屁颠跑得来，开门见山说： 云姐，上次我跟你说的补习班的事，你再考虑考虑呗，回头你跟你妈说说，让她给你报一个。 啊，别烦我了。 李云街拿着课本盖着脸，刘思明也过来了。 哎，没听到啊，别烦他。 这时李云街取下课本，怒目圆瞪： 你也别烦我。 此时学习委员朱可欣也走了过来： 李云街，薛老师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。 这次考试，朱可欣的语文成绩是全班最好的。这时候朱可欣的脸上有得意，也有幸灾乐祸。从教室到薛老师办公室的这段路并不远，不过是从一栋楼穿到另一栋。可是今天李云阶觉得他特别漫长，漫长到李云阶不得不停下来歇一歇。终于走到了，好在这间共用的办公室里只有薛老师一个人在，李云阶长舒了口气。薛老师问：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过来吗？嗯。 窗外有阳光洒在薛老师脸上，那些细小的绒毛泛着柔和的光泽，这样的薛老师看起来比之前在教室时温柔多了。李云阶这才壮着胆子跟薛老师对视，回答道： 我知道。 我说李云阶，你这心思最近也不知放哪儿了，这都初三了，要是再不努力，你爸妈该有多失望，还有我。真的，作为你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，我不要求你考第一，但也不想你落后太多。我让你跟朱可欣同桌，就是希望在这初中最后一年，你能近朱者赤，把成绩提上来一点。云阶呀，女孩子仅仅长得可爱是不够的，我说这话你能理解吗？ 薛老师一派真诚，李云阶心里更难过了，只喃喃说道： 能吧， 回头我跟你妈好好聊一下。 别，薛老师。 李云阶顺势打起了精神： 薛老师，我妈最近挺忙的。 嗯？还有什么比孩子的事更重要的？ 有。 李云阶顿了顿说道： 另一个孩子的事。 什么？到了下午，许梦安手边着急的工作忙得差不多了，想起来要给于海打个电话，说说他跟婉珍的事。当然，怎么说，说什么，这些都挺难拿捏分寸的。许梦安跟于海交情不浅，两家人也走得近，可即便是这样，那毕竟是人家的家事。许梦安正打腹稿呢，薛老师来电话了，说让他得空去一下学校。 薛老师，有什么能在电话里说呗？ 那头沉默了一下才说： 哦， 云阶最近的成绩直线下降，心思好像不在学习上了，我觉得有必要跟你好好聊一下。 薛一曼，薛老师，是个很负责任的班主任，这一点 毋庸置疑。还没等许梦安说话，薛一曼又说： 云阶妈妈，我知道你工作忙，听说云阶的外公病了，而且呢，你又怀了二胎。薛老师，你怎么？我怎么知道的，对吧？云阶告诉我的。哎，这孩子，15岁了，就不能再把他当孩子看了。他们这代人是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成长起来的，好些事，他们比我们都懂。这要二胎是你的选择，我也不好说什么。就是你这练小号，不能把大号给废了吧？ 许梦安眉头紧锁。 哦，是徐老师，让你费心了。光我费心有什么用啊？徐老师，前几天王哲妈妈给我推荐了个补习班，我正考虑要不要让云阶去。是啊，人家王哲妈妈对孩子的教育真的没话说啊！你们只看到王哲学习成绩好，但你们不知道这里面王哲妈妈付出了多少。云阶妈妈呀，这教育不单单是学校的事，有一大块还是你们家长要来抓的。你是家委会委员，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就要更加的以身作则，配合学校嘛。是是，徐老师，我回头一定深刻检讨啊。哎，云阶妈妈，我要你的检讨干嘛？现在我们首先要找出影响云阶成绩的主要原因，只要把源头找到了，这才能对症下药啊。 薛一曼不急不徐地说了一堆，等他那边把电话挂了，林美川走了进来。他摊开手里的文件说道： 徐总，我认为这个方案存在着很大问题。 这就是林美川，一个凡事都喜欢用我认为，很少会用我觉得，这样一个女人。认为是笃定和坚定，听起来很客观，觉得是犹豫和自谦，听起来挺主观。林美川接着说： 既然我回内容中心了，就觉得把手里的活要干好，我不想像某些人一样和稀泥。 许梦安也不打算跟他客套，就说： 好，把你的想法和建议写好，发到我邮箱好吗？谢谢。昨天就发了，你没看到吗？ 听到没，这是要给许梦安下马威了。 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去忙吧。 林美川笑了笑，将文件夹放在了许梦安的桌上，转身便走。去医院的路上，兰香拎着大包小包跟在李静身边，两个女人正走进医院大门。 静姐，其实你不用买这么多东西的。你懂什么？这都是礼数。哎呦，这么小点的孩子，你给人买个金镯子，这太有点那什么了吧。不都说许梦欣嫁了个有钱人吗？我就是想让她看看啊，她姐姐嫁的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的。哎呦，这话说的，李林可是大教授呢，有才。 李静笑了笑，顺势比了个数钱的姿势。 还得有才，这叫竞争力。这许家二老一直不待见李林，那是他们没眼光。要我说啊，跟李林比起来，那个贾浩文就是土财主。真的是的，那个人可俗气了。 李静整了整印满商标的丝巾，将手里的名牌包塞到兰香怀里，抽出纸巾俯身擦了擦锃亮的皮鞋。兰香不住地点头， 瞧瞧瞧瞧，这才叫气派。 李静拎回了包包，昂了头， 走着，先去看亲家公。 这一进病房，李静就握住了徐母的手。 哎呦，亲家母啊，我来晚了。 徐母忙说： 这是怎么说的，你来看老头子我已经很高兴了啊。怎么样啊，家里都还好吗？嗯，好着呢。你看呀，你还亲自来一趟，给你添麻烦了啊。 这么说着，徐母只觉得一阵头疼。 哎，说什么呢， 都是一家人。来，兰香，快把东西放下啊！ 李静边说边从包里掏出个红包， 一点点心意，一点点心意啊！ 眼瞅着红包的厚度，我猜少说也得有个三五千。徐母就推脱：“ 哎呦，不行的，不行的，东西我们收下了，这个不能要啊！亲家母啊，这要不要，我可翻脸了啊！”哎呦，你真有心呐、 徐母哪敢跟这位姑奶奶翻脸呀？她可是领教过对方的厉害的。当年许梦安坐月子的时候，李静以大姑姐的身份亲自过来照顾，虽是一片好心，但也搞得许母不知所措。李静这个人处处都得占着理，表面上看着客客气气的，可是呢，他似乎谁都看不起。李静自诩中医世家，书香门第，不是抬出他的老中医父亲，就是拿李林说事。况且人家还有百依百顺的老公和乖巧伶俐的儿子。嘿，这么一个把日子过得十全十美的女人，确实也有资本目中无人，对周遭的一切指指点点。 亲家母啊，我这次过来，一是探望亲家公和欣欣，再一个嘛，我是过来啊专程的照顾孟安的。这一次啊，我要待到她生孩子，再结结实实的陪她做完月子。咱们做个大月子，三个月，一天都不能少。啊！ 李静一番话很是热情洋溢，但徐母听了这话头都大了。 亲家母啊，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啊，既然我来了，就一定把孟安照顾得好好的。好了，我先去看欣欣啊。欣欣好福气哦，儿女双全了，我要向她道喜。 徐母本想拦着，李静已经带着兰香走了。 老妈有喜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、马笑语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哦嘿妈妈，那天你再次为我悄悄流下泪，你可知道它已化作伤痛，滴滴落在我心扉，永远都不会忘记。你看我是那男生。带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，一路跟着晚霞，再没有停下，用着温暖星光，也吻过夜里的花，一路肆意流浪，还记得故乡吗？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，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，随时间漂泊，随他忘了，我记得他离开，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。用着温暖星光，也吻过夜。